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之阿们。主耶稣，好多谢你俾我哋机会，今次因你嘅言语，我哋聚集一齐，求你教导开启我哋嘅心，聆听你嘅说话，喺我哋日常生活之中，喺我家庭入边，喺我工作单位上边，能够彰显你嘅大能，能够彰显你嘅美德。以上所求系因主耶稣之名。 十八章咧，上次讲到就系话，马窦咧教导教会嘅领袖点样去用佢嘅所谓职权啦。咁喺呢度有冇嘢要继续倾下、讨论下、问下？我哋讲唔听先知道。我哋讲得好快，一朝就系。你上次走宝啊？ 系啦，讲咁好嘢。 咁我哋咧就去第十九章啦，你翻嚟慢慢再研究，第日等机会听翻下啦吓，我哋 upload。咁十九章咧就马窦继续咧就同样系有同样嘅主题嘅，不过咧就引用咗离婚问题咧做一个例子，因为喺耶稣基督嘅年代咧，耶稣对离婚。有同當時的人有不同的見解，咁耶穌有他自己的一個立場。咁呢個立場咧，就係啱啱可以話啲咩？耶穌對當時的經師啊、法利西人所強調嘅所講嘅説話咧，係要推翻佢，而翻翻去咧創世紀時候建立婚姻的嗰、那個觀點咧嚟到去講呢個婚姻嘅問題。咁當時嘅人嘅睇法點咧？最有理由要離婚嘅咧就係咩咧？就係、所謂通奸。如果有通奸咧，就可以離婚噶啦。咁亦有經師認為咧，唔單止通奸可以離婚，其實有好多小事情都可以離婚嘅。佢哋會顯即係喺度將啲問題咧分析，咁直到咩咧？就算咧煮窿咗飯咧，都可以係離婚嘅一個理由嚇。所以喺呢度咧，其實關於離婚問題咧，喺舊約嘅先知咧已經開始講及呢個思想，根本婚姻係唔可以離棄嘅，唔單止耶穌基督，即係講翻初期創世紀的時候建立婚姻的那個觀點，而在耶穌年代之前的先知，譬如馬拉基亞先知呢，就已經有開始的觀點，婚姻或者說有效的婚姻是不可以拆散的。咁所以呢，一開始我想大家看一看，就馬拉基亞先知書第二章十至十六節，我們不是共有一個父親嗎？不是一个天主做了我们咩？为什么我们彼此欺骗涉足我们祖先的盟约？犹大不守信义，在以色列和耶路撒冷行了丑恶的事，因为犹太涉足了上主所爱的圣所，娶了供奉异邦神祇的客子女子。唯愿上主将行这种事的人连证婚人和监誓人由雅各伯的会幕之中铲除，由向万军的上主奉献祭物的集会之中铲除。其次，你们还做了这件事，你们向上主的祭坛洒尽了眼泪，哭泣呻吟，因为上主不再垂顾你们的祭祀，不再悦纳你们手中的祭品，而你们仲问这个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上主是你与你青年时所娶的妻子之间的证人，他虽然是你的伴侣，是你结盟的法妻，你竟对他不守信义。上主不是做了他们成为一体，有一个肉身一个性命吗？为什么要结为一体？是为求得天主的子女， 所以应关心你们的性命。对你们青年结发的妻子不要背信。上主以色列的天主说，我憎恨休妻，休妻使人在自己的衣服上沾满了不义。万军的上主声明地说，所以你们当关心你们的性命，不要不守信义。这个耶稣时代之前的先知对当时以色列人所讲的有关婚姻的一个说话，或者对他们当时的一个指责，因为他们对这个盟约不守信义。所以呢就马窦呢就在这个环境里面用婚离婚问题呢来到继续讲及教会怎样运用他的权力，怎样处理婚姻的事。所以我读一读呢，就由第一节呢去到第十二节呢，阿妹帮你读吗？ 耶稣讲完这些话以后，就离开加利利亚，来到约旦对岸的犹太境内，有许多群众跟随他，他就在那里医好了他们。有些法利塞人来到他跟前，试探他说，许不许人为了任何缘故休自己的妻子？他回答说，你们没有念过那创造者自起初就做了他们一男一女，且说为此人要离开父母和父亲和母亲，依附自己的妻子，两人成为一体的话吗？这样他们不是两个，而是一体了。为此凡天主所结合的人不可拆散。他们对他说，那么为什么门失还吩咐人下休书休妻呢？耶稣对他们说，门失为了你们的心硬，才准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如今我对你们说，无论谁休妻，除非因为聘居而另娶一个，他就是犯奸人，凡娶被休的也是犯奸人。门徒对他说，人同妻子的关系如果是这样，倒不如不娶的好。耶稣对他们说，这话不是人人所能领悟的，只有那些得了恩赐的人才能领悟。因为有些阉人从母胎生来就是这样，有些阉人是被人阉的，有些阉人却是为了天国而自阉的，能领悟的就领悟吧。 在这张里面呢，其实最重要的思想呢就是讲这个婚姻的问题。我这个就不会逐字去解释啦，我只是想跟大家讲回马窦福音它这个独特的地方。我想呢大家有个观念呢，就看一看什么呢，它在马窦里面呢就有一句说话呢是马尔谷和路加冇的。那个说话呢就是除非因为聘居。我首先呢想大家看看马尔谷第十章一至十二。什么叫聘居？正常 句。 现在就要解释了。 谷 谷第十章一至十二节。都是讲这个婚姻问题啦。一至十二节。咁佢個標題呢就係離婚嘅問題。咁其實大部分嘅內容呢可以話同馬竇差唔多，不過並冇馬竇呢一句第九節裏面所講嘅，如今我對你哋話，無論邊個休妻，除非因為聘居而另娶一個，就係佢呢度冇咁樣寫法。咁我哋睇一睇呢就係的确封你读那里了，那就是大家会第十章，是 12-12章。 耶稣从那里起身，来到犹太境界约旦河的对岸，群众又聚集到他那里，他又照常教训他们。有些法利塞人前来问耶稣，许不许丈夫有妻，意思是要试探他。耶稣回答他们说，梅瑟吩咐了你们什么？他们说，梅瑟准许了写休书休妻。耶稣对他们说，这是为了你们的心硬，他才给你们写下了这条法令。但是从创造之初，天主做了他们一男一女，为此人要离开他的父母，依附自己的妻子，二人成为一体，以致他们再不是两个，而是一体了。所以天主所结合的，人不可拆散。回到家里，门徒又问他这事，耶稣对他们说，谁若休自己的妻子而另娶，就是犯奸淫，辜负妻子。若妻子离弃自己的丈夫而另嫁，也是犯奸淫。 这大家看到了，马太那句说话呢，无论哪个休妻，除非因为定居，这句说话呢是在马太那部分。然后路加都有记载的，就是10:18，路加记载呢就很简单的两三句说话，16:18。那个法利赛人受责那段，凡休妻而另娶的就犯奸淫，那娶人所休的妻子的也是犯奸淫。就咁多啦， 就同样有罪。 啊， 同样有罪。 咁在这里呢，如果我们这样看的时候呢，我们很可能会有一个观念，或者我不知道你们首先怎么想，除非因为聘居，那就是Steven说什么叫聘居啊，这样。 你明白 吗？ 我说 你解释了，聘居没有，我不记得了。那就是如果今天的说法是除非因为 common law。哦，是不是呢？即是好像咦，阿妹就聘居不等于好像今天讲的 common law 住在一起算数， 那是同居，不是住在一起聘居，你住在两年就变成 common law 了，已经是聘居，是有 婚姻 的 fiancé 的 fiancé 是那个关系怎样 的，好像玛利亚阿本他说他说他说他暗暗避去他的嘛。 啊！呢一句说话咧，其实咧，即系我哋要留意咧，就唔好以为马窦咧有呢句说话，佢俾咗一个理由，好嘅理由，即系作为离婚嘅理由。其实马窦咧系想呢句说话咧加以再解释下，其实婚姻嗰个重点系喺边度？因为点解咧？聘居呢个词咧，就系、是、一个好重要嘅一个字眼。究竟是为什么呢？我这里就写了一 下。 有人以为呢， 看 注释的时候，现在看注释，我就看注释。聘居原本那个字呢，希列文那个字是什么呢？叫做 Pornia， 我不知道那个字，其实我不知道 Pornia， P-O-R-N-E-I-A， Pornia。佢應該譯咧就唔係譯聘居，而係譯咩咧？應該譯咧不結邪淫。咁即係話，如果妻子不精，丈夫就可同佢離婚。咁因為佢犯奸淫啊嘛。佢如果你咁樣解釋嘅話咧，就將呢個 pornia 咧解作奸淫。 如果妻子不精的娘家人咁就會離婚。呢種解釋有很多錯誤，啲聖經學家咁樣解釋下話離婚呢個字呢，點解呢？佢第一，佢如果馬竇真正有意用呢個理由作為離婚，因為妻子不忠就作為離婚呢，佢應當用另一個希臘字，就叫做 Mochia， M-O-I-C-H-E-I-A。 這個字呢亦都係希臘文，就真正係奸淫咁解。佢話呢個字嘅後面呢，馬竇呢自己用咗，即係話另娶一個就是犯奸淫。咁點解聘居呢個字佢唔用而用 Ponia 呢？咁既然佢知道呢個字呢而唔用，就明顯係咁意思，就指出咗咩呢？除非因為即如果佢真係有意思係話奸淫呢，佢除非因為奸淫你可以離婚，但佢而家唔係喎，佢而家除非因為聘居喎，所以喺呢本書呢，亦聘居呢意思就係即係有另一個含義嘅，所以我哋唔好將聘居呢就解作因為妻子不忠咁啦。第二個理由咩呢？佢話 即係話呢個注釋呢度呢唔係幾正確嘅，佢呢度寫住啦，所謂聘居是不合法的同居， 不合法，仲有呢佢唔係不合法咁簡單，仲有一樣嘢嘅，要睇埋舊約嘅嘢。咁我解釋埋呢陣間我哋再討論下。佢如果馬竇有意話奸淫係准許離婚嘅話呢，咁樣馬竇、路加同埋保禄加埋耶穌嘅意見呢，即馬竇同啱相反啦。點解呢？路加、馬爾谷他沒有這樣說，因為不忠就可以離婚，沒有這樣說，保禄更加沒有這樣說，耶穌亦都沒有這樣說，所以馬竇沒有理由說，因為妻子不忠所以可以離婚。第三個理由就是說什麼呢？馬竇清楚指出了耶穌的一般教訓，尤其是有關婚姻的問題，超過了經師和法利西人，而且比他們教訓更加高尚。我哋睇到馬竇嘅第五章27-29節咧，佢係話超過佢經師同埋法利西人嘅教導嘅。馬竇自己講過啦，佢話經師同埋法利西人對婚姻嘅意見咧係唔一致嘅。但係一樣嘢，佢哋雖然唔一致，意思就話大家有唔同嘅睇法，但係都同意奸淫係准許離婚嘅最大理由。經師同法利西人都有咁嘅諗法，所以耶穌如果將同一個理由就話，如果奸淫就可以離婚嘅話咧，咁樣只係咩咧？耶穌只係鑑定咗或者同意咗當時嘅人嘅意見，佢哋咁睇啦，咁我都同意啦，即係好似叫做咩endorse 咗咁上下。但係耶穌明顯地好清楚咧，話咩咧？要廢除梅瑟有關嘅離婚法，佢話。即是梅瑟，因為你們心硬才准你們這樣做的。耶穌要什麼呢？要恢復創世紀的法律。第三這一章3-8節呢，就是他要強調的，即是創世紀的時候怎樣呢？所以他 Ponia 這個字的解釋呢，應該和什麼呢？中途大事錄第15章20-29節所用的字意義吻合。咁第25章中十五第二十節和29節，咁其實係好簡單嘅，嗰度就係佢哋開完會議之後咧，話俾啲外教嘅，即係唔係外教，唔係猶太嘅信徒聽。他們開完會就將個信息呢帶給他們，不需要受過選等等。咁廿節話咩呢？就係話先二十，只要涵告他們戒備偶像的玷污和奸淫，戒食疾死之物和血。咁廿九呢就係話 15章 同樣的說話，即戒食祭祀神的物、血和疾死之物， 并戒被奸淫。你们如果继续这一戒绝这一切呢，这样就好了，祝你平安。即是当时呢叫他们不可以做这些事。所以就说，他说如果这个字的解释呢，即是这个字的应该呢同中文士录的这个正话所讲的这个字的意义相吻合。他说那里所用的希腊字呢，看这个是指什么呢？原来是指勒未几十八章里面所举的一切无效的婚姻来讲的。咁所以以前呢，中途大事录所用呢个字呢，就引用返南美几所。